听过一句话，蛮有意思的，说男人不要觉得有很多备胎有多光荣，因为只有坏了的车才需要备胎，而女人呢，也不要觉得有很多的追求者有多骄傲，因为只有廉价货才会被哄抢，所以呢，做一个限量版的自己吧。 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它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。少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 扰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么的真实，又很可疑。 研究过许海枯石烂，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的遗憾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。 那滋味时而在，非时而下坠，时而心跳在对，比如美酒和咖啡都是水， 各一个让你醒，一个让你醉。 那么感情赋予此累赘，有的很平淡，有的撕心裂肺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九五九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